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你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时间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今年3月24日是世界结核病日。记者从北京市结核病控制研究所了解到，2016年北京市共报告肺结核患者6731例。肺结核在甲乙类传染病当中位于第二，仅次于痢疾。目前尚没有可以有效预防结核病感染或发病的疫苗。卡介苗只证实对儿童重症结核病、结核性脑膜炎和速力性肺结核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因此，结核病控制的根本是管理传染源，也就是尽早的发现肺结核患者，并通过严格的治疗管理将其彻底治愈，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传染作用。目前，北京市在区级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实施减免肺结核患者诊疗服务项目的惠民政策，具体内容包括普通肺结核诊疗减免项目、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减免治疗等。法制晚报消息，14日上午，市质监局召开2017年工业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媒体座谈会，并在会上发布了今年本市首批的召回产品。此外，今年本市将加大重点产品的质量风险监控，共涉及七大类。值得一提的是，本市将重点对儿童服装、一次性生活用纸、儿童塑料眼镜架、热敏纸和童鞋等六种国内外标准存在差异的产品组织开展对比监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Bye.

情人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牵手，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胸，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就这样牵着你一只手， 这种绝不放手， 努力变成属于你的东西， 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我的心意不隐藏。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2点整。